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的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下一刻，亲手送给你。